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讲得胜系列之三，得胜者的道路。那么在第一讲和第二讲当中，得胜系列之一，我们讲到了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人被造就是要在将来，在将来的天上，将来的国度里面和上帝一起，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统治新天新地。那么在第二讲当中，我们讲到了得胜的条件，我们主要讲了两个得胜的基本的条件：一，当悔改；二，信福音。那么在，也就是说呢，得胜要做到，做的什么？做得胜者要得救，必须要有神的生命才能够进天国，有了神的生命才能进天国。那么每当我们谈到得胜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和天国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得胜的人才有条件进天国。那么什么叫天国呢？天国是不是就是神的国呢？天国和神的国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今天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天国，什么叫神的国。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神的国，或者是在将来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带领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意有一颗心，一颗顺服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你的使人宝座前。主啊，就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主啊，使全地都因着你的名而得到欢喜快乐。主啊，求主使我们能够做得胜者，使我们一生一世能够和你一起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祷告祈求，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们。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天国和神的国。那么天国和神的国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天国，而那么马可和路加用神的国。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用这样呢？啊，如果你考察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么马太是针对犹太人写的，而犹太人我们知道他的律法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可妄称什么耶和华的名，哎，那么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呢，犹太人不敢称呼神的名，开始的时候呢，他们用主来代替，经过发展他们就用天来代替。因此马太福音经常用天国这个称呼，而马可和路加为什么用神的国呢？因为马可福音是针对罗马人写的，而路加福音呢是针对希腊人写的。罗马和希腊这两个国家呢，是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啊，所以呢他们用神来称呼啊。所以神的国称呼在马可和路加当中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经常用神的国的时候啊，可能要比天国更加的让这些国家的人清楚就是上帝的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所指的就是一回事了。所以天国我们可以说就是神的国。圣经有根据吗？有，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23-24节当中，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24节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啊。23节说到天国，24节说到神的国啊，其实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可以说进天国就是进入神的国，听似简单，但是呢如果你学来就难了。 就是天国和神的国，你要去上神学，那么就有很多神学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搞清楚以后呢，因为耶稣说的，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什么意思呢？就好像神的国就是现在一样，对吧？就是指已经在我们这里了，可是有的时候呢，又让我们看见好像是将来的事情，是吧？我们将来进天国，将来才能进入天国。那到底是现在还是将来呢？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啊。实际上我们所信仰的国度可以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就是预备时期，一个时期就是承受时期啊。什么叫预备时期？预备时期就是指现在，而承受时期就是指这个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将来的新天新地的国度就是我们将要承受的国度。因此我们可以把教会，现在的教会称之为预备时期的天国。那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一切的敬拜，一切的服侍，都可以说成是在预备等候将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天国到来的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以便有资格来进入将来的天国，这样我们就要预备好自己。我们应该怎样预备好自己呢？要想知道我们怎么预备好自己来进入这个天国，你必须要明白天国里面到底有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地上的国家，地上有国家，那么这个国家里面所谓的国家，起码它得有具备三个条件啊。这个国家第一要有什么？要有土地，是吧？第二呢，一片荒地还不行，还得有人，是吧？人民啊。第三呢，第三有什么？主权，是吧？我统治你啊，这叫国家。那么这三条缺一不可，当然还有很多呢，还有军队什么这个，但这三条是基本的。如果缺了一条，它就不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照样神的国也有这几条啊。我们现在有吗？有。第一，刚才土地，土地圣经说你们的心就是神的国啊，土地有了。第二，人民，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民啊，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民就是神国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人民有了，土地人民主权，国家需要主权来管理，所以一个人愿意接待耶稣基督到心中的，就被称为神国的国民，必须要有主权来管理他，那么就是神的主权。有谁来担当这个管理者呢？就是那些被称为得胜的得胜者。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在一个预备的国度里面，正在训练将来神的国中那些管理者，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得胜者。首先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得胜者的道路到底是什么，这条道路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如何来去走呢？这条道路啊，我们如何来认识呢？它前面那个门到底什么样子呢？我们才能走这个路上不至于走错了路呢？啊，你开车的时候，你开车知道哈，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前往目的地哈，如果呢你在前面突然间出现了几个岔路口，在之前呢你又没仔细看那个路标，是吧？这一下的话，你再返回的话就会开车的人都知道，是吧？来不及了，你必须得走，你要是再一拐的话就 可能要出事儿啊，所以没有时间让你考虑，在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走偏、走错、走岔路啊。但是现在有那个 GPS 啊 ，GPS 给你做向导，可能在提前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靠左边、靠右边，就不容易出错。但是没有 GPS 怎么办呢？哎，之前你要看好路标是吧？哎，下一个路该上左拐了，我得靠左边偏行是吧？就不至于走错路。同样情况下，我们在进天国的时候，天国进去之前，我们先看好路标啊，怎么来选择这个标记呢？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了，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少，是吧？不是多，是吧？因为它大又宽。但是呢，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什么？也少。这两节圣经经常有人来引用为啊传福音的时候用。哎，实际上这两节经文呢，是对谁讲的呢？十三节提到了你们要什么进窄门，这个你们是指的是谁呢？大家如果从马太福音第七章一直往前翻翻翻翻到第五章的话，从第五章开始就是所谓的什么？哎，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谁就来了？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里提到了对什么门徒。那么从第五章一直延续到第七章的你们，就是指门徒，也就是指已经信主跟随主的基督徒。那么如果已经是基督徒了，怎么还必须要进窄门呢？那么这里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些基督徒们如何来走这条道路的问题。这样说，路是小的是什么意思？路到底是什么样的路？基督徒应当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才算是小路呢？耶稣说找着的人也少，到底我自己找着了还是没找着呢？诗篇第十六篇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一节说，你们必将啊生命的是吧，你必将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啊，这个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啊。我们再看刚才我们还读了一篇诗篇，是一百什么三十九篇的二十四节，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什么走永生的路。这是第二处。第三处呢，是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三节，它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什么义路。好，这三条我们知道，这条生命的路起码有这三条：一，生命的道路；二，永生的路；三，什么义路。一句话就是遵行上帝旨意的路。也许在这个时候你又会发问了，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正在走在我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呢？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已经走在了这条道路上呢？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什么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还能进去。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好，那么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进去。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咱们今天的题目叫什么？得胜者。从此我们就清楚了，这条小路就是指遵行天父旨意啊。 Again， 这条小路 就是指的什么？遵行天父旨意。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觉知悔改信耶稣以后，不是万事大吉了，而是刚刚起步。起步去干什么呢？起步去寻找什么？寻找窄门和什么小路。那么这样的话呢，找着了，不是说在那儿的踌躇，而是在什么勇往直前的勇敢的步入窄门，行走在小路上，一面谨慎地走上每一步，一面祷告走上每一步，这是唯一得胜的路啊！谨慎走上每一步，祷告走上每一步，这是唯一得胜的路。不是说我信耶稣了我就得救了，我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说谨慎走上每一步，祷告走上每一步，这是唯一得胜的路。得胜者的道路，当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了，进来了啊，走在这个道路上了，这个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走才是真正的合乎主的旨意呢？大家知道启示录有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我们现在正在学习，那主借着这七封书信给了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警告和说明，给了我们如何做得胜者的指引。耶稣基督在这里专门对我们说，我们应该怎样就可以得胜，并且叫我们看见在地上做得胜者的路。所以说这七封书信是我们个人所走的道路发生密切关系的。大家没有注意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七封书信呢你合起来看啊，你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发现从头到尾你总结一下，每一封书信你都可以总结出四段啊，四个问题。这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首先提到了什么？哎，主的名，感谢主，先有主的名，而第二就是什么？教会的情形。第三，得胜者的什么赏赐。第四，有耳朵的呼叫，是吧？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就是说，每一封书信主给我们看见他自己是谁，教会是如何的情形，然后就说明得胜者主耶稣要给他什么，是吧？最后就说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因此我们说得胜者的呼召对每一个教会都有，并且都有他的特点。得胜者主耶稣要给他赏赐，赏赐一样吗？不一样，都不一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不管教会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每一个教会都有发生问题的时候，但是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是忠心的，就要寻找出自己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做。主给我们看见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主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什么生命。这里呢，不管在哪一封书信中，我们在任何的情形下，主并不是叫我们看环境与外面，而是叫我们看见他自己是谁。启示录，什么叫启示？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恢复看见。原来亚当夏娃能看见，犯罪看不见了，我们都看不见了啊！启示重新让我们看见，看见什么？对于主的认识，就是有启示一下子就看见了啊！你认识了主，你完全的委身于主，你愿意下定决心一生奉献给主，你走在了进入了窄门，走在这个小路上的时候，主就给你新的看见，一下就看见了主他的奥秘，他的美意，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一看见，所有的失败，所有以前的罪孽都被火焚烧净尽，我们就被洁净。所以主耶稣说，认识他的人才能够得救。什么叫认识他？ 认识他的人才能够得救，不是说主啊主啊的人才能够得救。所以所有在每一封信当中，主都说了一句话，第一句话就说他是谁，你得认识他到底是谁，像他这么一位主能不能对付我这种境况，我这种环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像教会一样，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我们困难的相反的事情上。这个困难的相反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困难的相反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自己啊，主耶稣基督自己，他自己，其余的问题都迎刃而解。那么因为这里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乎我们认识我主耶稣自己。在七封信当中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到底是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就一定不会认识教会。再说一遍，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就一定不会认识教会。那么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乎你对神是怎样认识的。我们知道在七个教会当中啊，为什么七呢？今天范教授跟我们讲到这个七的问题啊，我们数了数，很多有七，七灵、七教会、七灯台，很多七，是吧？七啊，完美的数字，圣经里面啊，七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四，是吧？在前三个教会，我们是第一讲啊，第二讲是前三个教会，第三讲是后四个教会，是吧？哎，那么前三个教会、后四个教会，也就是说，以弗所下去的时候就是施米拿，施米拿接下去是比加摩，那么这三个是一部分。后来呢，他们都过去了啊。按照时代来说，那往下又有四个，啊，这是一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呢，是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啊。那么这四个教会，和前三个教会有一个基本不同的地方：撒迪在地上的日子，啊，推亚推拉也在地上，当时菲拉铁菲呢在地上的日子，撒迪也在地上，老底加在地上的日子。那菲拉铁菲也在地上，我们当时看过那个图啊。那么换句话说，末了这四个教会是在同一个世界上生活的，他们在不同的时期起手，但是最后的时候却是同时结束。这四个教会今天摆在我们面前非常有意思啊！你要是看历史上的教会历史啊，有更正教会啊，当更正教会出来的时候，实际上罗马教会呢已经在地上有1000多年了，啊，菲拉铁菲出来的时候呢，更正教会呢已经有200-300年了，老底加在地上日子，菲拉铁菲也已经好几十年了。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有四种不同的教会，可以让我们自己去选。你到底想选哪个？啊，大家学了启示录了啊，哪个教会最好？七个教会刚学完，哪个教会最好来着？啊？啊？哪个教会啊？啊，有七个教会是吧？菲拉铁菲是吧？菲拉铁菲啊，菲拉铁菲是没有一点责备的声音啊。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教会时期啊，人们没有别的选择，当时你就得选择这个教会啊！哎，在那个时代，这个时候呢，后来有了更正教，更正就出现了。然后到了前一个世纪，1825年的时候呢，菲拉铁菲的时代来了。到了1840几年的时候，老底加也进来了。今天这四种不同教会，这四个里面都有得救的人。神把我们摆在这里，有四条路给我们选择。不过是主把他的心意打开给我们看，他的心意不是说让我们再去拣选罗马教会啊。在中国的时候，有很多人有的时候呢，哎呀，罗马天主教很好啊，是吧？多一到圣诞节什么，他们好像仪式特别多啊。有的人呢就转到天主教去了，但是也有的天主教呢转到基督教的。在中国天主教徒不在少数，很多很多，但是天主教我们知道不是上帝的旨意 啊，我们不愿做教皇的门徒，这个问题呢也根本不用你去祷告神，主啊，我是不是应该做天主教徒啊？不是了，这个是他的明显的错误。启示录第二章里边摆着这个很特别的特点啊。但是呢，这个拣选的需要没有了。圣经你读的时候都知道，罗马选择摩马教的问题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现在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应该对于哪一个教会，对于神，也就是对于神，这四个教会是四个代表，不是说这个教会就是这个，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啊。我们如何去选择，如何做神所喜悦的人呢？神所喜悦的是要我们拣选这种像腓拉铁非教会的一样，来满足神的心意。所以神让我们看见七封书信，只有一个腓拉铁非被主称赞，其余的书信主有责备的话啊，有称赞的话。施梅拿稍微好一点儿啊，没有责备，但也没有很多的称赞。腓拉铁非却不同，从头到尾主都是全部的称赞。老底家也是主所弃绝的，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啊，腓拉铁非没赶上，一下变成老底家了啊，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你学着七个教会的时候，你对照一下自己，我现在处在什么情形当中。另外这里有七次提到了得胜，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要悔改，怎样悔改呢？在乎什么？发出起初对主耶稣基督的什么爱心。哎，我刚刚信主都非常有爱心，也热心，好愿意奉献一生啊。有一段时间的话呢，遇到很多挫折哈，没有人的称赞，有的时候不但没有人的称赞，还有人的什么哎责备，不但人责备，家里边也反对啊，可能是不是不是主的旨意。哎，慢慢就冷淡下来了啊，我就做一个信徒吧啊，我不做门徒了，门徒太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主耶稣呢啊，就这个爱心呢逐渐放松了。所以以弗所说呢是说，你要发起起初的爱心。施梅拿的得胜没有别的，就是说你要忠心到底，就要得到冠冕。别加摩，在别加摩，主耶稣啊反对巴兰和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所以呢，在凡弃绝巴兰和尼格拉党的教训的人，就是得胜者。啊，推拉呢，这个提到了什么？耶西别大淫妇。啊，提到虽然也是别的呢，但是还有人不从他的教训。主说，你如果持守所有的啊，就是得胜啊。那么推拉还有呢，撒迪有几个人他们是活的，虽然撒迪本身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主说穿白衣的就是什么得胜者。腓拉铁非非常稀奇，有试炼也有困难，但主说你持守所有的就已经得胜了。说老底家就是光有客观的不行，还有主观的与主同走。这里所有的得胜都是指着神儿女中间的分别，得胜的应许是赐给教会的，所以教会中分别得胜的人和失败的人，每一个教会都有。如何来分辨呢？很简单，大家知道神有一个标准，凡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就是得胜的人，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就不是得胜的人呢。不过就是什么样呢？是非常好。不是得胜的人，仅仅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而已，不是说他已经很好了啊。许多人呢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得胜的特别好的意思，实际上得胜是最低限度，得胜不过是超过水平，乃是达到这个水平啊！你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就是得胜者。失败的意思就是赶不上神的计划，失败的意思就是落在水平以下。今天我们应该非常的庆幸，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研究，我们看这个所有的教会历史，我们看见推拉的时代啊，起到这个啊，先到这个差不多1400年的时候，神没有叫我们生长的那个时代啊。 那么神也没有叫我们生长在撒迪的时代，我们就生长在了一百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腓拉铁非的时代，也就是主把我们摆在腓拉铁非里面，要叫我们做腓拉铁非。今天在老底家也有许多得胜的人，但是这不过是老底家的得胜者。全部的教会历史中没有一个机会比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更加的有机会，有更加的有利，也是更加的危险，因为这个时代一不小心就会被魔鬼所掳去啊。所以说呢，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我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大家注意这个再啊，这是在腓拉铁非当中，这个再是什么意思呢？ Again 是吧，就是 once again， 再是已经出去一次了。主在这里的应许很奇妙，在神殿中做柱子，如果是再出去，那么这个殿就会什么倒塌了。所以说大家注意，下面有三个名字很重要，一个名字我神的名字，第二个名字我神什么城的名字，第三个名字新的名字，是吧？哎，名字是什么意思？名字是它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大，神的名字就代表神的荣耀，所以为什么不敢妄称神的名啊？除了腓拉铁非以外，没有一个教会得到神的荣耀。神城的名字就是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么换句话说，腓拉铁非成功了神的计划，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新名。大家知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领得了一个新名，是吧？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吧？哎，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这是在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说到耶稣基督得到了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所有的教会中，就是主特别看重一个，七个当中就看重一个，那个腓拉铁非啊。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我们是生在一个教会情形非常混乱的时代啊，大家知道很多很多教会我到底选择哪一个不知道啊，但是感谢神，我们能够做腓拉铁非的人。请注意，最后对七个教会中有七次主都说同样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注意，主的眼睛不是在这里只看见摆在这里的七个教会，主的眼睛是看全世界古今中外的教会，主所说的乃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在以弗所，今天的腓拉铁非也吕弗所时期啊，我们现在可能也会有啊。那么腓拉铁非时期，我们现在也会有，那七个教会情形都会发生。所以说，但是呢，这个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谁没长耳朵？没长耳朵的今天都不来，是吧？然后为了耳朵听不见。你比如说有两个人在马路上走啊，走路的时候啊，马路上人来人往啊，非常非常的操乱，走着走着有一个人说，哎，我听见蟋蟀的叫声啊。那个人说，你疯了，这么多蟋蟀你听蟋蟀声啊？不对啊，我实在听见了。他就跑到马路旁边墙根那一听，果不其然真是有个蟋蟀在嘟嘟嘟嘟嘟啊叫啊。他说，你怎么听见的，是吧？我怎么没听见？他就非常奇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人说，你要在银行里工作，银行里工作的人他听见什么声音啊最多啊？刷刷刷刷在那数钱啊。那么如果是一个音乐家，他注意到什么？哎，音符的声音，是吧？哎，比我们要灵耳朵啊。这个人呢是个昆虫学家，所以说他哎，他听见了什么 蛐蛐在那叫啊。所以他说了，他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许多人呢是什么？好像是没有耳朵啊，不会听主的话的人。如果我们有耳朵，就应当听。也就是说，我们来求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讨神的喜悦。那么你就像一个昆虫学家、音乐家啊一样，那么去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啊。所以不要，圣灵说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什么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说上帝看重我们，不是我们努力的去做了多少伟大的工作，叱咤风云，不是，而是我们是否遵行他的旨意，是否顺服。马太福音第七章15-23节就向我们解释的很清楚，有许多的人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什么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耶稣还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什么？到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豺狼啊！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结果子，经济上岂能什么摘葡萄呢？吉利的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留在那里，不是干什么？哎，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我主啊主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什么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人，你看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一定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一个得胜者一定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再说一遍，一个得胜者一定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不是上我们信主不是神给我们服务啊，我们信主不是为了在地上得好处。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没找到正路。我们信主乃是因为主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信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困难可以转眼去仰望天，让神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主权。我刚才说的国家有一个主权，这个主权就是神在这我做主了。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什么路，道路啊。路的话呢，还得有门，而门是什么窄的，是吧？哎，到底什么是窄门呀？那一听完窄门，窄门，回家想想，我说家里的门，房子门很大，是吧？赶紧摘下来啊，换一个窄的啊，换窄一点。回家以后，就一个人侧着身才能挤进去，天天进窄门，进窄门才能进天国。这个窄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窄门？好，我们看圣经罗马书12:1节，大家翻到圣经罗马书12:1节。找着了，我们念一遍这第一节哈。好，找到了。其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就叫窄门啊！要想进窄门，必须要从什么开始啊？奉献开始啊！再说一遍，要想进窄门，必须要从奉献。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事情。今天有许多人不能做得胜者的生活， 不能过得胜的生活，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奉献上出了问题。什么叫奉献？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必须马上完完全全地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坛上，叫奉献。奉献是全身心的奉献，所有我的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自己都不是我的，而是什么？属于主的。这样的话呢，去完成上帝的托付才能行。所以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什么熟了啊。今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庄稼已经熟了呢？大家想一想，到处都是需要收割的庄稼。我们如果奉献了自己，我们就要考虑我如何去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坛上。可是有谁愿意去做收割的工作呢？收割的工作很累，我们在中国时候都有劳动课啊，夏天时候要去割麦子，是吧？哎呀，割麦子很累啊，平时学习没练过这个，是吧？哎呀，都好多同学有的时候就晕倒了哈。哎，收割很累，太阳晒着啊，烈日当空，汗流浃背啊，有时候还蚊子还咬啊。有谁愿意呢？有一个问题，今天在中国的教会正在扮演着普世福音复兴的角色。在以往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亲自在中国做了奇妙的伟大的工作，上帝亲自兴起了无数的工人，上帝亲自训练和熬炼这些工人，让他们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上帝亲自又带领他们冲破重重的艰难险阻，经历水火，经历一个个的运动，一个一个的运动啊，经历了苦难、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监禁、流放，最终那是剩下来的就是什么？得胜者，并且得胜有余。上帝亲自呼召他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上帝亲自分派他们去加速收割庄稼，上帝亲自赐诸般的恩典，亲自成全他们，兼顾他们，赐力量给他们。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啊，也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教会的复兴啊。你看哪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欧洲已经走向没落，教会也已经冷淡的不得了。大家去过欧洲的话，那么教堂都变成了什么旅游胜地，是吧？大家去观察一下，我问一下外国人，我说你们去吧，这是旅游胜地，谁来聚会，是吧？所以中国教会正在复兴，上帝正在透过中国人来祝福整个的世界的福音事业，大家一定要注意。2008年的时候，我在芝加哥第一基金会啊，芝加哥第一基金会的这个牧师啊，这外国人啊，美国人讲道的时候，他说的，他最后提到说，我刚刚从北京啊，这个开会回来。他说，中国让我看见了福音的希望，中国的基督徒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他说，我可以这样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说、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芝加哥的基督徒的增长速度像中国一样的话，那么芝加哥不出3年，所有的芝加哥的 population 人口都将成为基督徒。这是他亲口说的，他非常吃惊。和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有朝一日全世界的人都会像称赞中国饭菜一样竖起大拇指来说，你们中国的基督徒哈，了不起。哎，你去参加他们聚会，你去问问他们，你感觉他们好像经历太浅，他就讲不出来，对吧？为什么中国人经历这样大的灾难，水火，神让我们经过水火，就是让我们来扮演复兴世界福音的事业的这个角色。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去复兴世界。芝加哥的人口大家知道有950万，所以是这个美国第三大城市。 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有多少人信耶稣的。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生在中国，让我们受苦，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不是突然的，而是来报答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宏恩。我们今天听到福音也不是突然的，也不是简单的，而是今天神给我们又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去拿起神所给我们的旌旗去做得胜者，得胜又得胜，得胜有余。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祝福，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愿意匍匐在你脚前，我们愿意不懒惰，不体贴肉体，不为自己活，不为将来打算，而是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得胜者。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 谢谢张牧师的信息，让我想到在信仰的道路上，属灵的原则是不进则退。如果我们原地踏步，我们就等于在倒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的渴慕追求主，虽然走在小路上，可是我们是一直向前行的。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奉献的时候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我到你面前，把我们自己全全心向我们的主献上。到你面前，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 请您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高举您的名，让您的话作为我们生活学习工作的旨意，让我们的一切都能够受您的称赞，得您的喜悦。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有遵循您的旨意，才能够进您的国度。也让我们像老约翰那样，不要为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所得所失、感情受的在人与人之间受到的伤害所忧伤哭泣，要为您的福音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识，要为您的道没有更广的传开忧伤哭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托付起您放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把您的福音广传。我们今天把我们所收入的一部分分为圣公所有，求神保守看顾我们的心，让我们所知道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您所赐的，而且请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奉献的都是我们所乐意的， 是的， 因为您说过只有甘心乐意的心才是您所喜悦 的，是 的， 是的， 求您保守看顾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保守我们下一周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 阿门。请大家同样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